各位凤凰 U Radio 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3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哎，今天这个窗外啊，此时此刻窗外是雨过天晴，但是刚才半个小时之前呢狂风大作，原因很简单，我们今天有一位特别的客人，香港天文台的台长陈志明先生今天到访 U Radio。 我们经常说这个天文台的台长一过来就是呼风唤雨，连天气都改变了。欢迎陈台长。陈台长跟大家打一个招呼好吗？ 大家好，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在这里跟大家交流。 嗯，所以陈台长，这样的事情经常发生吗？您经常能够通过个人的移动来改变天气？ 我们其实不能改变天气。其实啊，我们很搞笑的。我们如果是天文台的我们的同事啊，会去郊外旅行， 嗯， 一般来说都是有到时候呢就是下雨， 嗯， 要校考的话就、嗯、尤其是会下雨 啊。那所以您今天过来之前有带雨伞吗？ 有 带雨伞，所以您知道会下雨。 有，对 啊，这看来还是 准。当然我们现在这个我的天文台这个 apps 非常好用 啊哈。哦，现在天文台有 apps。 对， 我注意到天文台的网站上有一写一个地震的 Twitter 速报。 对， 地震最近在内地四川发生了地震， 嗯， 然后有人发现在微博上内地的这个 Twitter 报地震的速度比我们从电视上或者从天文台了解到正式的这个 wire 的信息要更快、 嗯、 所以现在香港的这个天文台也会尝试通过 Twitter 去报地震吗？这是一个新的尝试。 Twitter 跟那个微博都有。 Twitter 跟微博都有。 对对对、嗯、我们最近更新了，以前是六级以上我们才发了，现在五级 嗯 已经发了。 嗯， 一般来说几分钟到十分钟就已经发出来。 嗯，但是香港不是一个经常发生地震的地方。 对。 所以香港天文台报的地震都是哪里的地震呢？ 哦， 全球都可以报。 数据我们也有。 哦、 啊，但是当然不能够保证百分之百。 嗯， 但是80%-90%的地震六级五级以上的我们也可以报。 啊、哦、那所以上次四川芦山的这个地震是七级的一个地震。 对。 香港天文台这边有测到吗？ 也报。对。 也报。 对了。 啊、哦、那所以那个时候我已经没有印象香港当时有没有震感，但是之前不少在广东的地震香港是有震感的、嗯、然后会看到有不少的市民会打电话问天文台，哎，是发生什么事情。 对。 这样在芦山的地震发生的时候有这样的市民？ 没有。没有没有。一般来说比较近的就有震感、嗯、比如说这个广东的河源， 对， 比较多的、 嗯、 香港市民也比较熟悉。 嗯， 有时候在那个台湾地区、 嗯、 甚至菲律宾也有，香港也可以有震感了。 嗯，那所以市民打电话来问的时候大家问什么问题呢？说我应该怎么办？我应该出门？我应该跑出去吗？还应该在家里躲起来？会这样问？ 一般来说呢，如果已经很这个感觉比较厉害的居民，应该都要比较找一个安全的地方。 嗯， 但是一般如果没那么严重的话，他们会打电话来报告。 嗯 啊，我住在哪里？有什么感觉？ 嗯， 我们就可以多一点数据去分析这个个例。 嗯， 这个是非常感谢市民的支持的 啊。所以市民打进电话来，更多的是报告说我在这里有震感的这么一个情况。 对对对 对, 对, 对、 啊。那如果说有人来求助问说我现在应该怎么办的时候，那天文台会怎么回应呢？ 哦，我们就主要我们去监测嘛，监测这个地震， 嗯， 在哪里发生，有多强， 嗯， 如果真的像在香港一般来说都没那么强的， 嗯， 所以一般来说我们都是提供这个信息， 嗯， 但是如果比如说有外游的旅行的在外面遇到一些地震的情况， 嗯， 就可能我们可以提供更多的资讯， 嗯， 帮他们了解当时应该怎么办。 是 啊，比如说如果是有可能有海啸的话、 嗯、 啊，比如说这个好像在那个印尼啊这些呢，我们就可以提供多一点的信息。 嗯，那您会觉得香港因为地震很少发生，所以说香港人对于地震的这个应急的能力啊，或者说自救的常识方面会差一些吗？ 这个是有可能的，但是我们也在很多渠道啊，比如说在我们的网站啊，我们有印一些小册子啊，也 有一些公开的讲座，也推广这个防灾减灾这一些的信息。 嗯， 这个在平常没有什么事情发生的时候呢，就最重要是提高市民对那个防灾减灾，也不单止于是那个地震， 嗯， 对一个天灾啊， 嗯， 等等呢都是非常重要的。 嗯，那香港的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这个住的非常的密集，楼又很高， 嗯， 所以我每次走过中环的时候，我看到这个高楼，我经常担心，哎，万一真的有地震啊或者海啸的时候怎么办？ 嗯， 陈台长有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 哦，这个据我了解的话，这个这个建筑应该已经考虑了那个地震的影响。 嗯， 以前的建筑的建设也考虑到这个，因为香港经常有台风的影响， 是， 所以对这个大风的那个建筑的要求已经有反应了。 嗯， 所以呢，就对地震方面呢也有一定程度的保障。 嗯，有一个问题在内地，在这次四川地震之后一直在争论不休，就是关于地震到底能不能够预报。作为一位这个领域的科学家、专业人士，您认为地震可以预报吗？ 据我所了解的话，现在也不行。 嗯， 根据现在的科学的知识，现在的科技，是很少机会可以预报的。 嗯， 可能大家也听过几年前在这个意大利， 有 一些地震学家在外面讲了一些说话啊，说这个地震的机会不大， 嗯， 然后就地震来了， 然后科学家被判了刑， 对对对， 嗯， 所以其实如果没有达到一个合理的和可以接受的程度的话，就其实这个发一些信息讲有没有地震呢，其实是空谈， 是空谈， 嗯， 所以说您根本不会去考虑预报地震这门学问。 对，现在还没有达到这个可以接受的程度。 嗯， 所以这个我们最重要的做好这个防灾减灾的工作， 嗯， 还有就是那个监测的工作。 嗯，那您会替您的这个内地的同行，比如说地震局的这些专家们，现在被国内的朋友骂得很惨，说花了这么多钱养了一个地震局，但是地震局的专家说没有办法预报地震，您会觉得他们有点冤枉吗？ 我觉得我们应该面对事实，也我们利用一切可以做的科学的技术的客观的一些基础了， 嗯， 去进一步去推进，可能有机会将来有办法去做的。但是如果我们完全不理，嗯，不去投放资源去发展的话，也不行。 我不太清楚香港的地质结构，但是我经常想，如果说假设有一个6级的地震来袭香港的话，你觉得香港这个城市或者香港人大家有这个准备，或者我们有足够的技能应对这样的灾难吗？ 根据我们的历史呢，就应该没有6级的地震会在香港发生， 嗯嗯， 我们过去发生都是一些比较轻微的，我要么是比较离开香港几百公里的， 是， 比如河源，比如说这个汕头以前的地震最厉害一次就是在香港的建筑物，有一些轻微的损害，比如说有些裂缝啊，就是一点点的，所以呢，其实香港市民应该不需要担心的， 不需要担心。所以，一个科学家的角度，您认为在香港发生这样灾难的这个情况是比较低的？ 对， 嗯，好，我们三立化新闻今天请到的是香港天文台的台长陈志明先生啊，我们聊到香港，哎，刚才陈台长说了，香港基本上是一个福地，这个地震很少机会发生，但是呢，台风是经常有的。我们接下来聊一下这个台风的。好，欢迎回来三 D 化新闻，我是朱明启。我们今天请到的是香港天文台的台长陈志明先生啊。我们知道在香港有一个说法很厉害，叫理事立场。理事立场 基本上香港年轻一点的朋友经常会说，你知道吗，香港有一个东西很厉害啊，理事立场，这个比超人的能量波还要厉害，这个风球过来的时候啊，咱们这个李嘉诚先生发一个能量波就把风球挡住了。说的是呢，在台风来袭击香港的时候通常会放假，但是呢大家说在这个理事立场的保护之下呢，香港的台风来的时候经常是在假期来的，经常是在假期来的，所以说呢对于一般上班的人来说，你并没有赚到多一点的假期，本来就是礼拜天了又来一个台风，我只能在家里待着。所以这个有人也说气象这个天文台或者说气象的预报部门啊，是不是也是这个理事立场的一部分，专门只有在放假的时候才挂风球，是不是这样孙台长？ 当然不是啦啊，这个我也去那个跟一些市民啊，一些去议会啊、交谈的时候也听过这个问题。我的答案就是没有根据，这个是开玩笑。这我们香港天文台发那个风暴的警告，完全是按照那个科学的基础去决定是否发那个风球。但是当然我们也需要考虑到那个公众的安全， 是 比如说如果我们在一个非常不好的时间大家在上班啊七点钟八点钟早上的时候发一个风球的话，可能对社会安全造成更大的这个问题， 大家会急着马上赶回家， 对，造成一些混乱。 对， 所以我们都非常希望可以呢，有一个比较早的时间呢，一个预警，这个对整个社会的安全是应该最有利的。但是呢，早呢，这有早的问题，就是这个预警其中是一个预测嘛。 对， 如果预测你早的话，就可能这个错的机会也比较大。 是， 所以有这个所谓这个 报， 对，续报这个问题，误报的问题。所以我们要从中间找一个平衡。过去几年呢，我们也看过一些台风的信号是在这个晚上啊，在这个周末时间发出的， 是 这个也可能是比较考察这个就是刚刚登桥 啊，比较凑巧， 对，恰巧，对， 刚好就赶上了。 对， 但是您刚才也说了，有的时候会考虑到一些社会秩序的问题，比如说，我假设这个台风不可能所有台风都是在晚上来的， 对， 有的台风可能就是在中午或者说早上八九点钟来的，那如果面对这样的台风的话怎么办？ 哦，那么我们就要做一个比较难的决定，就是可能要在早上四点钟啊五点钟之前已经要决定是否要挂这个风球了，因为你如果错过了这个时间不挂的话，就可能就 一天都不会挂吗？ 也不会这么说。如果这个台风真的它比如说很多也有情况它可以拐弯了嘛，如果它原来不是来香港的，突然它改变了方向， 是 我们也有接受这个情况的出现，为了公众安全，我们必须要改我们的预报，要在一些不合适的时间挂这个风球，也不可能避免的，所以我上任以后也跟那个传媒也说过，真的有这时间，可能在比较不方便的时间，还要改那个风球的，都要。虚明白。 那当这种情况出现，您需要来改之前的预报的时候，您会认为这是作为天文台或者作为气象预报的一次失败吗？ 我觉得呢，预报不可能100%准确的。你这个是事实，是自然的，大自然的规律。我们人类也不能够改变的。但是呢，我们是尽量做到最好。但是如果真的有错误的话，也要坦诚这个承认这个是一个判断可能有失误了。我们现在有新的，最重要就是我们看到有新的数据、新的资讯，看到这个台风，跟我们之前的预测可能有不同的变化了，所以我们的尽早 将这个变化跟大众讲清楚， 嗯， 讲明白， 嗯。那面对市民如果有投诉怎么办呢？如果有人投诉说为什么报错， 这个我们很多时间都面对这个问题。 大家投诉的原因都是来自于什么呢？ 每一天可能也有这个问题嘛。比如说这个我们报了大雨啊，雨没有那么大，可能市民已经取消了一些活动啊等等，都面对这个情况的。我们就比较用平常心去解释这个情况是怎么的一个情况， 嗯， 为什么会有个落车，也坦然面对吧。 嗯，那市民除了抱怨或者说投诉之外，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比如说我本来准备要今天要户外要结婚的，我婚礼取消了，有没有人说要找这个天文台赔钱的？ 哦，还没有， 还没有。 但是我们的同事也非常了解天气预报对这个市民的影响， 是， 所以我们呢非常也乐意在电话在其他渠道啊跟市民解释清楚，我们的考虑是怎么去考虑啊，但是也有这个情况，就是这跟那个预报有误车，当然了，大家也不要忘记，我们预报7天啊，我们再考虑，可能今年就快增加到9天。这个预报啊，如果我们放在那个商业啊，放在这个股票市场啊，哇，不得了了，可以预测，不如说7天啊，啊，七个钟头啊， 七个钟头，真是 我都可以不在这里干活了 真是有的人还用这个天气的情况来做期货，来做这个投资的这个产品， 对， 这以前也发生过。那有没有跟内地的这个气象部门进行过一个交流？大家会互相比较吗？谁的准确率更高，或者说在操作上谁的做法更加好一点？ 哦，我们经常有交流，我们跟国内啊，邻近的一些澳门啊，经常有交流，当然我们也是世界气象组织的成员，也在这个国际层面也对这个技术啊一些标准啊都很多的交流，很多的合作。目前为止呢，没有全面的对那个比如说这个预报怎么去验证啊，怎么去评估啊，还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但是我们是一路都有做这个对我们的验证，有一个客观的验证，也有一些我们访问一些市民，经过的比如说电话的访问，也看他们的对我们天文台的服务的评分， 市民怎么说呢？ 对，市民大概现在也是比较高的位置，就是80%的市民觉得我们是准确的， 是准确的。 对，我们的客观的评分就是80%到90%，这个差别就是主要是那个市民呢，一般来说都是影响他们的，他们就会比较印象比较深刻。 对，通常都是没有报准的时候。 对，没有。如果是天晴的，我们也报天晴的，可能他的觉得没什么感觉。 对， 所以就有一些差别的。 但会有一个。怎么说呢？比如说香港的天文台和深圳的气象局之间会有一个比较吗？谁报的更准一些？ 我们没有这个直接的比较。 但您或者自己对于香港天文台的信心呢？您如果要觉得跟内地的其他的气象局相比，您觉得香港天文台报的算是准的吗？ 我觉得这个天文台过去几十年一直都是有进步的。一直都。对于居民来说也是这个评分比较好。当然内地也过去几十年也进步得非常快。那个尤其是这个在无论在这个基础的建设啊，无论在这个服务的层面啊，都进步得比较快。所以我们现在很多的交流也比较深入了。所以我们也有很多的方面呢都要考虑国内啊，深圳啊，广东啊，甚至于这个北京啊，他们推出一些新的服务啊，新的产品啊， 是， 我们都要考虑，是不是 最近有推出什么新产品？ 最近当然香港呢就推出那个手机那个应用的程序这个 apps 啦，这个就是我们是觉得效果是比较好啦。 嗯， 这个去年我们每一年这个浏览量达到92亿。 嗯， 据我了解，这个也是在世界上也是可以说比较高了。 是 国内呢就我们的觉得呢这个。在那个微博啊，在那个短信方面呢、啊， 是 我们是要学习的，学习国内这个做法了、嗯。因为国内可能大家这个环境不一样， 对，可能国内的手机智能手机的用户不像香港那么多，嗯、 对对对、嗯，所以我们互相学习，互相交流嘛。 好的，这个刚才陈台长是讲到了跟内地同行、啊、说的，没有比较，但是感觉是。挺有信心的，对于香港天文台的这个气象预报的准确率啊，我们接下来，一节我们来聊一下这个气象这个专业。其实我相信，大多数跟我一样，不是每天我们除了看天气预报，不是经常有机会接触到气象的科学家的。我们接下来我听一下这个陈台长是怎么样当上一个这个做一个气象方面的科学家的啊？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待会儿回来。好，欢迎回来凤凰 U-Radio 三立化新闻，我是朱明奇。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香港天文台的台长陈志明先生。陈先生在香港有一个非常厉害的外号，叫迷云，迷云的龙友哈、啊。这个我是看到香港报纸写的，龙友呢就是说摄影的爱好者，摄影爱好者，一般的这个香港普通摄影爱好者可能拍一些这个辣妹啊，或者说这个模特，但人的模特，这个陈台长拍的是天上的模特，很厉害，拍云。为什么会想到拍云呢？ 哦，其实这个是可以说有机缘考这个帮助嘛。 嗯， 我当然对这个天气有兴趣啊，如果没有兴趣都没有进那个天文台了。但是有兴趣看天上的云，但是呢就你要拍下来的话，可能这个摄影的这个机可能要比较好， 对， 才可以拍，因为不简单的。但是呢、嗯、以前的摄影机就比较麻烦嘛，比较贵的。 嗯， 今年的开始呢就有那个数码相机呢、嗯、这个呢就比较非常方便了。 嗯， 你拍的不好哎可以再拍。拍到好为止，可以看这个效果。 嗯， 这个我觉得呢，对于我开始拍云的这个图片呢，就挺大的帮助。 嗯， 我是在那个。 您喜欢拍云，是不是因为经常要抬头看天？ 这个是一个关系，但是呢、嗯，其实是我在大概十多年前呢，开始做那个曲里角机场的风切变的工作。 嗯， 到时候呢就 哦，机场风切变，这是给飞机起降提供参考的，是吗？ 对对对，这个到时候这个新机场嘛，嗯、在那个曲里角， 对， 那个风切变那个问题就比较大。 嗯， 所以到时候我们一批人呢就去研究。这个地方那个风切变跟那个大屿山上面那个山脉啊有什么的关系。 嗯， 所以当时候就觉得应该呢也了解到外地一些大山大水这个云呢、啊、其实是变化很快也非常漂亮的。 嗯， 但是当时候就怀疑在香港那个山不是跟啊美国啊 嗯 啊欧美这些大的 雪山没有那么高、 啊、那么高那么大。有没有这种特别的云呢？当时就、嗯、不难很难说。 嗯， 后来我们跟一些外国人专家交流，他们说应该有的。 嗯， 你细心去看，应该可以看出来的。所以后来呢，我就专门很多时候呢去那个大屿山爬山。 嗯， 在机场啊坐飞机的时候也看看那个附近的情况啊，看有一次就让我看到。在那个山上面有一些跟地形跟那个山脉有关的云我都拍到了。嗯 哦、 后来就更有兴趣了，有时候放假我们专门我就找去那个大屿山爬山。 嗯， 去那个大佛啊， 是 跟那个大佛这个在这里啊，在 去参透那个天气的变化，也拍了比较多的照片。 那您怎么样判断这朵云是一朵漂亮的云，或者这朵云是一朵？您这个选择怎么来选择这个云呢？ 哦，这个呢就有当然有一些主观的，但是呢其实也有一些大气这个气象的考虑的。如果你满天都是云， 对， 都是白色或者是黑色的，可能也没有什么特别，拍出来也没有什么漂亮。但是如果你干燥没有水分的，也没有什么好看，蓝天。 对， 所以呢就要事前可能对那个当时候的天气情况有一定的了解，看到可能这一天呢有机会出现一些特别的云，我们叫这个大气稳定啊，稳定度，如果比较稳定的话，有机会出现这种的一些特别的云，比如说好像一堆盘子。 一堆盘子是什么样的盘子？ 可能有一些朋友就说这些是飞碟UFO 这种，就是我说这个有对在这个大气比较稳定的情况呢，有可能出现的。以前在香港我没有看过，后来特别去找，也让我找到。 所以您现在还可以想得到您拍过的，您认为最美的一朵云是什么样子的吗？ 哦，就是这个飞碟这个云嘛。 是飞碟还是云？ 才是云， 是云。 也是大家还可能没有想到，就是在九龙，九龙上空也可以看到， 在九龙上空、啊。 对、哦、对，所以 所以不是要在人少的地方才可以拍到好的云。 对对对，又要讲那个机缘 啊，机缘，这个跟非常的有这个禅理在里面，真的是遇到。哎，您刚才提到这个飞碟啊，我插一句，香港天文台是不是也负责处理这个有关 UFO 的报道？ 有，我们也收到有时候收到一些市民打电话来问，是否有飞碟啊？我在那处看到一些非常特别的举不了，也有的。 那您通常怎么样回应他们呢？ 我们当然看看他的形容是怎么样，现在比较方便，他们可以拍一些照，我们也看到了看他的照片去判断。 你有看目前为止有看到您解释不了的飞碟吗？或者说 UFO 吗？ 我自己的没有那么好运啊，这看过，但是有一些我看过，就是最后去判断是一些风筝。 风筝， 对，现在。也是风筝比较大的嘛，也可以发光的嘛。在晚上，有一些云啊，有些影响的话，就觉得可能有点光在动，在高速的飞动啊。这个原来是这个风筝。我也看过。 您个人相信存在 UFO 吗？ 我个人啊，我自己还没有这个机缘去看到啦。如果有的，我都非常乐意去说是有的。 是，因为我知道很多人去学习气象这个专业，最早可能的兴趣是来自于一些奇特的天气现象，甚至是 UFO 的一些观测。 对， 您一开始进入这个专业，进入这个领域的动机是什么？ 其实我就比较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对物理有兴趣，对物理，对天文。所以我也参加过这些天文的学会啊，去看星星啊，也对那个生命的起源啊，在哪里，是否就有另外一些星球可以有生命啊，这些问题都非常有兴趣。 但是这个听上去跟一个气象学家的职业好像还是有一点点不太一样。 哦，对，当然啦，我进了大学也念那个物理。其实我毕业的时候也考虑过，到底我要走什么路，比如说可以到外国去念一些比较更深的物理，比如说去天文物理啊，宇宙论啊，这些比较理论的东西。但是呢，刚好香港天文台有位置，有科学主任，我都预习去考了，也录取了，当时候也要决定，都到底我进天文台，或者是去外国，外国也有大学受我念那个博士，当时我的决定就说啊，在天文台可能可以更好的应用我的知识，对物理的知识，数学的知识，所以先看看吧，看看那个可不可应用。后来就看 看过，原来很多范畴都可以学的，可以学天文，可以学那个地震，可以学那个天气预报、台风等等，非常多不同的范畴可以学，也可以不断的增值，不断的可以应用，所以一直到现在了。 所以您觉得在天文台工作最大的乐趣和好处是什么呢？ 就是可以很多的不同的范畴都可以学到新的知识，也可以最重要，我觉得呢，就可以利用我们的知识，可以回报社会，可以帮社会服务啊，这尤其是在这个天灾之前呢，我们可以提升啊，减低那个社会的影响啊，生命的财产的影响。 是，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挺有意义的。 那天文台每年招的这个新人当中，每年招的人多吗？ 看情况，有几年前可能比较政府的这个聘请新人的比较少，今年这几年就开始比较多，我们也有一些同事退休，所以这几年都有一些新的同事。 所以您会觉得像这样对于科学或者说对于自然感兴趣的年轻人在香港多吗？现在 都非常多的，我们公开招聘一些科学主任啊，都有一个岗位有几百人来申请的。 是吗？ 对。 这 很多的念物理的念数学的都来申请。 最后一个问题，您这个天文台我知道也负责电视节目的很多气象播报的制作，您比如说在给天文台派出的这个气象播报员或者说这个就是电视上出镜的那位的时候，您会给他什么指示吗？比如说会有一些今天下雨，所以说大家要做出什么动作，或者说怎么样让气象的电视节目更好看？ 我觉得呢，我比较重视就是他们的那个跟市民的沟通是用心的，比较关顾那个市民的。当然我们也要有借助这个机会呢，去好好的向公众解释一些比较难的科学的问题，可能在那个电视上面有这个几十秒的机会，也可以做多一些这个公众教育。这个是我希望可以做到的， 是一个公众教育的一个机会。 对。 好，非常感谢我们今天请到的是香港天文台台长陈志明先生，非常感谢陈先生做客 U Radio 三立华新闻， 谢谢。 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三 D 画新闻，有话直说。 三立化新闻有话直说，大家好，我是朱明奇。在假期里，哇，我还是需要上班，所以我不存在假期综合症的问题，但是我相信很多人现在正在为明天即将回到公司、回到学校忧心忡忡。专家说了，在假期综合症的最后啊，假期的最后一天啊，通常有一个好的办法，就是在这一天呢、做一点家务，据说这个有助于调节生活的节奏，为明天回到公司和学校做好准备。那除此之外，你还有什么好的主意吗？或者是不是有的人可能假期的这个生活安排的比较好，他假期综合症的影响就比较少呢？那对照一下以下的症状啊，身心疲惫，心情烦躁，精力不集中，睡不好，吃不香，没有上课或上班的激情，这一条估计比较重要。但身体呢，没有器质性的病变，这个不是因为得了什么大病，纯粹就是因为这个过节啊，或者说放假，好像有点不太舒服。对照一下 你是不是有以上的症状呢？如果有的话，你很有可能就是这个假期综合症的患者。那我们来请教一下我们的听众，大家都有什么好的主意来对抗假期综合症？穆先生你好。 哎，你好。 穆先生还在放假，明天就要上班了，焦虑吗？ 非常之焦虑，因为我今天晚上的飞机回长沙，然后大概需要到凌晨一点左右才能到，明天一大早就要开始上班，我现在就开始觉得说这个上班到底要怎么办呢？ 明天几点上班啊？ 明天早上大概八点左右吧。 哇， 一点多到了之后睡到六七点的样子就要起来再上班。 嗯，那现在有什么想什么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吗？ 在飞机上睡觉呗。 在飞机上睡觉。 在飞机上把觉睡了，然后到家之后多定几个闹钟，就怕起不来。 嗯，除此之外呢，那放假一开始的时候有没有有意识的做一些什么事情来减低一下上班第一天的这种情绪？ 嗯，是的，我不光第一天，我现在在基本上白天是在外面玩，然后晚上回去就开始加班，把放假之后可能要做的工作提前就开始做了。然后明天一回去开工，然后可能压力就小一点。 好，这个也是一个办法，在放假的时候也顺便 白天干干活， 嗯， 晚上出去玩，晚上干活，对。 啊，这是一个办法，但是恐怕这个放假的意义啊，就放假变成半天放假了。 差不多吧，反正也挺累的。 好的，非常感谢穆先生啊，祝您今天晚上休息好，谢谢。好，这个穆先生说他的办法是在放假的时候每天干半天活，哎，这个倒是也是一个减低这个假期综合症的方法，但是放假的意义恐怕也就打了折扣啊。贺先生你好。 哎，你好。 哎，贺先生有什么高招吗？对抗假期综合症。 是这样的，我们假期的时候呢，就是我们跟我的朋友们，现在网络比较发达嘛，我们就建了一个这个微信群。然后呢，大家这个虽然是在天南海北啊，在北京啊，在美国啊，在各地，然后大家在一个微信群里面可以用声音来分享彼此的一些忧愁啊、快乐啊，或者你正好飞到哪里去之前，这个拍一个飞机票啊，然后我们就给你送上祝福啊，祝你一路平安啊， 嗯， 等等这些事情，我觉得都是一个舒缓压力的好办法。总的而言之，就是还是多跟你的自己的这些最亲密的朋友，尤其是你从你上学以来，高中啊大学以来，这些心中没有什么芥蒂，也没有什么这个比较坦诚的这些朋友一起沟通，会让你变得很快乐。 嗯，在假期的时候花一点时间多跟朋友在一起。 哎，对对对、 嗯、 尤其是现在很多朋友因为大家工作可能分散比较多嘛，可以还是借助这些现代化的这样一些网络的手段，微信啊， 嗯， 像 QQ 啊这样东西。 嗯，但我觉得您这个办法估计也只能跟远程的朋友才适用，要是这个见得着的朋友的话，大家可能就出来喝酒了，这个喝酒估计的话就比较辛苦。 喝酒的话是昨天刚是有朋友们，因为假期的时候也是一个相聚的日子，从各地回来的一些相聚的也是在一起喝酒啊，分享彼此的快乐，还是挺好的。 这个喝酒喝的不会有假期综合症的问题。 其实我觉得假期综合症的关键原因可能就是在于你内心对于工作的一个体认，因为我们如果你非常热爱自己的工作的话，我觉得假期综合症其实并不是那么明显。但是大多数人我觉得很坦诚的说，假期让你去劳动的时候，或者是甚至与其请假的时候，发现自己难以向老板开口的时候，心中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已经带上了这种压力。这种压力的消解最后关键的问题还是在于你自己心里面有一个适当的闸口要来释放这些压力。 嗯嗯，好，这个贺先生说出了问题的本质，关键就是因为不太想上班，所以说这个假期综合症不管怎么样都会来。好，接下来是金小姐。金小姐你好。 喂，你好。 哎，金小姐是 哎，你好， 有什么高招，有什么这个好的方法对抗假期综合症吗？ 一般的话在假期还没有结束之前我就已经开始了。首先的话饮食方面了，因为假期里面可能就会大鱼大肉啊这些嘛，所以说结束之前就是开始就是调节一下饮食，吃了清淡点，然后那个蔬菜啊这种水果啊多吃一点，然后睡眠要早一点，就是调整一下身体时间，然后就是平常的话都开始要运动，这样。 金小姐的这个声音有点断断续续啊，但是我们听基本上听到了这个饮食，哎，饮食上面恐怕也是有可以调整的方法，吃的清淡一点。这个呢，有人说啊，这个假期综合症的一个来源就是因为放假期间啊，经常是暴饮暴食啊，没有节制的饮食，然后相对来说呢，这个吃的呢又这个比较好，都是高能量的啊，大鱼大肉，所以说呢，造成身体也比较疲劳，这可能也是一个假期综合症的来源哈。最后应该是胡小姐，胡小姐你好，胡小姐你好，您这个有什么好的主意对抗假期综合症吗？ 嗯，应该是说，比如是说前一天晚上就开始做好一些安排，然后把作息时间调理好，这样第二天可能会精神一点。 嗯，但现在放的这个假期是越来越短了，以前可能七天还有更长的时间来缓冲，现在三天，哎，刚刚开始放假，马上要准备上班了，这个会有问题吗？ 其实就等于双休假多一天而已了。 嗯，这比双休日多了一天，所以您就是要还是就提前要，比如说开始早睡啊，然后就早一点回到正常的这个作息时间来。 我反而觉得三天比七天可能还稍微好调理一点，因为就双休日。 嗯。啊，相当于过了一个双休日。这次，所以您如果让您选的话，您会认为休三天比休七天的这个放假的安排好？喂， 没有太大所谓 啊，没有太大所谓。 嗯 嗯，好的，非常感谢胡小姐。胡小姐好像不是特别担心假期综合症的问题。哎，如果说每个人都像胡小姐那么淡定的话，哈，估计就。这个就比较好了。今天我看到特别多的人啊，都在说这个放劳动节，哎，还在工作的这个朋友们都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做劳力士，哎，这个劳动节出力的工作人士，劳力士。好了，祝所有的劳力士们啊，包括我自己在内，今天还要上班的朋友们，哎，节日快乐，也祝明天，哎，大家去到公司去到学校都能够轻轻松松的，哎，不要太过于疲劳吧。我相信有一句话，这个香港这个有一个杂志说叫一上班就想放假，这个呢估计是人之常情，但是哎，调整的这个工作还是可以做到一些的。也感谢今天所有打进电话来的听众，感谢你收听今天的三联话新闻，我是朱明奇，再会。